很不容易。哎，这就是其中有我们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捧场。 哎，爱看相声。 其实我们做一个相声演员啊，平常也希望多跟观众一起聊聊， 多交朋友。 哎，其实相声当中啊，有很多微不足道，哎，你看这不起眼的包袱 啊， 就是来源于生活。 哎，生活艺术源泉。 对对对，你比方说啊，我爱人在世纪坛医院工作， 铁路医院。 我有时候到他那儿去找他办事儿， 干嘛？ 哎，就发现了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在这个医院的产房门口 啊， 每天总有几个小伙子里走外转， 干什么的呢？ 一打听才知道， 嗯， 都等着自己的爱人在里面生小孩 啊，那些准爸爸。 哎，但是等归等，等的心情各不相同， 是吗？ 哎，上星期我去， 啊， 我看见一小伙子，不单是自己等， 啊， 七大姑八大姨20多口在那儿全等。 来这么多人呢？ 一问才知道， 嗯， 祖孙三代一脉单传，就指着这回媳妇儿一定要生个儿子， 盼儿心切。 等着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从产房一出来， 啊， 这小伙子一个箭步奔过去，把手伸到包婴儿的毛毯里头一摸， 啊， 当时高兴的就喊起来， 说什么呀？ 儿子，我有儿子了！ 添了个大胖小子。 护士说了句话， 啊， 把大伙儿全逗乐。 女护士说什么呀？ 哎，什么儿子？快松手！你攥的是我手指头。 这误会了。 重男轻女， 该讽刺。 收到相声就是很好的包， 大伙儿一听就乐， 是不是？还有一件小事，真事儿啊， 真事儿。 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演出， 对对对， 我在长安街边等公共汽车， 哦， 哎，发生了一件小事，也具备了相声的幽默。 你快给说说。 当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同志，这么冷的天儿，穿得非常时髦， 穿什么呢？ 穿了一件瘦瘦的 啊， 紧裹着腿的筒裙儿， 有这种裙子。 哎，这个筒裙儿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后面从上到下有着密密麻麻。拿的一溜小扣， 那叫后开气儿。 汽车进站之后， 啊， 发生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筒裙太瘦，她迈不动步，上不去车。 哦，上不去车的台阶。 当时这女同志 啊， 一着急，一回手，解开了一个扣， 我让这裙子松快松快。 迈了迈，试了试，还是上不去。 这怎么办呢？ 这女同志一着急 啊， 一回手，又解开了一个扣。 我解开俩扣了， 这会儿后边人家催我， 你在前边挡着呢。 我一看他还是上不去， 这怎么办呢？ 当时一着急，一伸手，我就帮他解开了一个扣。 不是，听大伙儿乐了，你要参加陈老师这活动，您做好事， 做好事， 助人为乐，好事。 这女同志也回头冲我呲鼻一乐，说了俩字儿： 谢谢， 流氓。 哎。哎，怎么骂上来？ 我也急了， 就是， 我说怎么着 啊？ 我帮你解一个扣，我就是流氓 啊？ 那你刚才回手解了我裤子上俩扣，我都没说。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而不是谁。